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个星期在世界文学之旅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开始了俄国文学第二辑的介绍。继住这个普希金之后呢，我们是讲了果戈里一些在中期的时候他的短中篇的小说。今晚呢就来到果戈里晚期的或者是后期的一个重要的作品，叫做《死灵魂》，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咁上个礼拜呢，本地嘅对于文学相当有认识嘅朋友马国明先生呢，係同我哋分析咗果戈里嘅短中篇啦。咁今晚呢佢将会同我哋详细去介绍呢一个死灵魂嘅作品。马国明啊，我哋知道呢死灵魂呢就係发表喺1842年啦。咁喺期间呢，果戈里都可以话喺创作上面呢经历过好多嘅转变嘅。咁我哋睇到佢早期嘅时候呢係擅长于用喜剧嘅手法呢嚟到去反映俄国社会嘅生活嘅实况，而且係用咗好多小人物嘅典型啦。咁喺死灵魂呢个长篇小说里面，有冇话继承咗佢一啲一向惯用嘅手法呢？会唔会係一个喜剧，抑或係转变咗有另外一种嘅题材？ 就死灵魂呢，你可以话是一个喜剧啦，因为佢所讲嘅嘢呢就好特别啦，而佢嗰个嘅写嘅手法呢就係尽量係用一种喜剧嘅手法。但问题呢，佢嗰个嘅古仔嗰个题材呢其实好荒诞嘅。咁就佢就讲係有一个嘅即係其实都见过世面嘅人啦，曾经喺政府部门呢係任要职嘅一个人啦。咁呢就佢呢就四围咧就去买一啲咧已经死咗嘅农奴，因为俄国嘅制度就话咧，每个地主咧系要替每个农奴系交税嘅。咁但系个农奴嘅计算咧就系用呢个人口普查嚟计算嘅。咁而人口普查之间咧，其实咧就相隔好多年嘅。咁所以咧就喺人口普查之后咧，有好多农奴系会死咗嘅。咁但系呢啲死咗农奴咧，一樣咧係個地址，一樣係要替啲農奴去交税嘅，因為咧喺嗰個即係人口統計裏頭咧就有呢啲農奴嘅名字嘅。 係。 咁於是乎咧就呢一、這個叫做譯名叫做係節節可夫啦嚇，呢、這個咁嘅即係前政府即係啲政府官員啦，咁就佢就四圍咧就去買呢啲咁嘅死農奴嚇，咁即係亦都係呢個死靈魂呢個古仔名都咁樣嚟嘅嚇。咁就啲地主當然好歡迎咧，因為佢同佢買咗之後咧，啲地主就唔使再交税啦，嚇，同埋咧仲可以即係而呢個節節可夫佢肯俾錢添啊，雖然嗰個錢嘅數目就唔係好大啦嚇，咁所以咧就佢肯即係佢都幾成功咁樣，都買咗總共買咗即係古仔講佢買咗成即係400多個咁嘅農奴嚇，咁即係呢樣嘢其實就好怪誕啦，因為佢買嚟做乜咧？佢買嚟做乜咧？咁古仔咧一開始就即係冇講嘅。咁而事實上咧就係嘅古仔裏頭嘅其他人物啦，包括咧係同佢交易嗰啲地主啦，嚇同埋咧係即係其他嘅即係知道呢樣事情嘅其他人啦。咁大家都拗曬頭就係、是、點解呢個人會買一啲已經死咗嘅農奴咧？我嚟做乜咧嚇？即係點解會買死農奴呢樣嘢咧？就啲人咧就提出好多啲好荒誕嘅一啲嘅 理解 啊，理解啦咁樣。咁呢、這個即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就成個古仔咧，的確你可以話一個喜劇。但其實咧，可以更加貼切啲講咧，就係即係後來20世紀嘅所謂荒誕劇咧，會係更加準確一啲。 嗱，我哋記得咧喺上個禮拜你介紹果戈里嚇早期啲嘅作品嘅時候咧，譬如講到《狂人日記》啊，裏邊咧啲狗咧係會即係講嘢係有人識聽嘅，或者會寫信。甚至在一个的短篇叫做外套里面也都讲到后来在一个人死了之后是有所谓僵尸骚扰人间这些桥段。看来呢果戈里也都是非常有创意在利用桥段那方面。但这种所谓利用一些的 情節或者係好罕見嘅一啲嘅現象嘅睇法咧，亦都唔可以話係同現實嘅生活咧係脱節嘅。咁譬如《死靈魂》呢一個作為長篇嘅小説作品，佢用一個咁樣嘅喺只係俄國社會裏面特有啊，對於農奴嘅處理啊，同埋地主階層對社會嘅關係嘅等等咧，咁點樣去睇到咧？果哥，你可以話係即係除咗你剛才話影響咗荒誕戲劇嘅。即係荒誕文學嘅寫作手法之外咧，就係佢睇佢所身處嘅社會一種特有嘅方式啊。佢係咪利用呢啲橋段作為一種嘅所謂批判或者揭露嘅手段咧？喺喜劇嘅背後，會唔會其實係有一種所謂憤怒或者不滿嘅情緒？ 係其實咧係好嘅喜劇咧，通常咧亦都有一定嗰個社會批判嘅嚇。咁而即係哥哥你嗰個嘅即係死靈魂咧，亦都係唔例外。而事實上咧，佢講嘅批判咧係相當之咧係可以話係盜肉嘅。咁佢喺描寫呢個嘅即係故事主人翁咧，呢個節節可夫咧，佢四圍咧去接觸啲地主階層嘅人啦，去買啲死靈魂嘅過程咧，其實咧就亦都介紹咗咧係唔同嘅啲即係呢個所謂地主佢哋嘅生活。咁譬如咧係喺古仔度咧，曾經有四個嘅地主咧係同呢個節節可夫交易嘅。咁呢四個人咧就喺古仔裏頭咧都寫得佢哋係即係個性格都好唔同嘅。但唯獨是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其實佢哋都係一啲係好好自私啊、好膚淺嘅人物嚟嘅。咁而其實佢哋之間嘅交情，其實就亦都係好膚淺，即係純粹喺啲社交場合，即係大家見過一兩次面，咁就為之好朋友嚇。咁呢個可能反映翻咧，其實啲地主咧，其實佢哋嗰個嘅生活咧，其實都係好孤獨，因為所謂地址其實佢都係一啲好可能好落後嘅村落度居住嚇，咁即係唯一分別咧就係佢唔使做嘢，佢擁有好多農奴，啲農奴幫佢做曬嘢。 係、 但咧可能佢哋嗰種見識咧都係好狹窄、好膚淺，佢哋嘅生活咧亦都即係冇乜社交生活，識嘅人咧都係好少嚇、所以即係有一個即係外來嘅人。又似乎咧，好似好識嘢嘅人一嚟到嘅話咧，咁大家咧就都覺得呢個人好特別嚇、大家咧都爭住同佢做朋友。咁呢個某程度上咧就係、可以講到話咧係地主階層嘅一個典型。就呢啲人咧，其實呢、這個所謂呢個階層人其實根本上係好膚淺，佢嘅生活係又好狹窄嘅咁樣嚇、除此之外咧，這個故事咧亦都其實有講到咧係啲農奴本身啦嚇、因為在这个的买卖的过程里头呢，咁亦都有提到呢，呢啲所谓即係呢个節節可夫所买嘅呢啲嘅农奴其实係咩人啊。咁因为个地主呢可能就係要某程度上可能要提高个价钱啦，於是乎呢就讲好多关于呢啲虽然已经係死咗农奴啊。咁特别其中有个地主呢就讲到佢每一个农奴呢都係几本事几本事咁样。咁就呢種咁寫嘅方法咧，無形中其實咧就係介紹咗咧呢個嘅所謂農奴啊，呢啲人佢哋其實咧喺翻故事裏頭睇咧，其實佢哋唔係純粹係農民嚟嘅，佢哋都好多時係啲工匠嚟嘅。佢哋譬如有啲咧又識得係成架馬車都可以做到出嚟嘅嚇。咁、其實佢哋都係好多嘅，即係好多才多藝下嘅嚇。咁、但係只不過咧，佢哋冇法子，佢哋係屬於呢個嘅地主，所以佢自己唔可能咧係過住一個獨立嘅生活。咁、即係某程度上咧，就古仔咧就講到咧呢啲所謂農奴嘅可悲嘅生活嘅一面嚇。咁、呢個可悲就唔係話淨係即係我哋成日諗到嘅，可能被打啊，或者係要去耕田，唔係嘅，就話咧呢啲所謂農奴咧，其實咧係好都係好多樣化嘅嚇。佢哋識做好多嘢嘅，好多嘅才藝，但係冇法子，佢哋都係被視為農奴，佢哋唔能夠過一個獨立嘅生活。即係如果喺一個好啲嘅社會制度之下咧，可能佢哋會係一啲嘅工匠啦，或者佢哋可能會有一個嘅即係裁縫啊，即係各方面佢哋有自己嗰門手藝嘅話咧，佢可以自己獨立生活嘅。但係即係喺個畸形嘅制度之下咧，佢哋都係被視為係農奴。 咁聽完你一個咁詳細動聽嘅介紹咧，咁我相信咧讀者同我都會好心急想聽一聽，到底佢點樣去描寫中間嘅啲人物啊，或者佢哋嗰個所謂典型嘅精神性嘅性格係點樣樣？有冇一段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我哋可以睇下咧，就係呢個嘅故事主人翁咧，節節可夫同其中一個地主馬尼可夫嘅一個對話。 咁呢個對話咧，可以一方面表現到咧呢個嘅即係地主佢自己嗰個嘅即係淺薄啦，另一方面都可以睇到咧呢個果戈里嘅嗰種嘅所謂喜劇嘅寫作手法。 好啊，我哋一齊聽下。 我希望知道你能唔能够将嗰啲农奴转让俾我，就系嗰啲实际上已经唔存在，但系喺法律上仍然生存嘅。你可唔可以用你认为最适当嘅方法转让俾我？但系马尼可夫听完之后觉得困惑而尴尬，令佢只系目瞪口呆咁坐喺度。你觉得我嘅提议难以接受，系吗？ 唔系咁样嘅，但我搞唔清你嘅意思，我好抱歉。当然，我冇受过你咁好嘅教育，或者你隐含住其他咩意思呢？或者你咁样讲，只系表示一种非常有创造性嘅意见？ 唔系，并唔系。我讲嘅就系我讲嘅意思。马尼可夫成个人呆咗，佢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翻啲嘢，或者问一个问题，但系问啲咩咧？佢唔知道。结果佢喷咗好多烟，但系呢一次并唔系从嘴，而系从鼻孔喷出。好啦，如果冇乜嘢困难嘅，我哋可以签订一份买卖合同， 买卖死灵魂嘅合同。 唔系，我哋可以写成佢哋仍然系生存。其实咧，报表上亦都的确系咁样。先生，你都知道，我做事从来唔会唔依法律嘅，我畏惧法律。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俄国作家果戈里在他184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死灵魂》第一部里面的一段的对话来的。马国明，我们会看到其实呢，果戈里在俄国文坛都可以说一方面是举足轻重，但另外一方面的争论性都是相当强的。他早期的时候呢，就不难是受到其他作家的认可，特别是他受普希金的影响，其他的一些作家譬如说别林斯基都曾经公开呢，是肯定他在文学上面的地位和价值。但是去到他后期呢，就似乎他对于俄国文坛呢有些恩怨，也有些不满意或者不同意的地方。在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到他的写作和情况方面是怎样的？ 就呢，我们看回《死灵魂》这部小说的呢，就果戈里不断呢要提出就说为什么他会写这部小说，他很特别，他不断要解释回。因为这个小说一个特点地方就是整个小说呢没有一个所谓正面的人物，那个主角本身其实呢就用我们香港说就是一个世界仔， 是 他其实呢就想到一条绝世的好桥来搵钱的、他这个他四围呢去买这些死灵魂呢，其实就在个故事里头呢，其他人个个都拗晒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其实呢这个是一个绝世好桥，这个我们后来才要交代。而剛才我們講過其他的即故事的人物呢，個個都是一些就是很膚淺啊、很浮泛的人物，一些是很細膩的人物。咁故仔就講就當呢、這個即係捷捷可夫買了400多个農奴 嘅嘅事嚇， 傳開之後咧，全城轟動啊！因為即係起初大家唔知佢買嘅原來係一啲死咗嘅農奴嚟㗎。咁咧，啲人諗住，哇！你呢個人可以一買又買成400多个農奴，佢咪好有錢、因為每個農奴計埋，即係起碼都要喺當其時100多个盧布一個農奴咁計先啦。哇！咁佢可能一次過咪動用咗成幾十萬資金咁樣，哇！呢、這個人真係水頭充足嘅，如果唔係佢唔可能即係咁一次過就花一筆咁大嘅錢。咁於是乎咧就話咧啊，全城咧轟動啦，全城咧就又搞好多嘅活動啊，又搞呢個晚會啊，又搞舞會諸如此類咧。咁當然咧，呢個捷捷可夫就係呢個嘅焦點人物啦嚇。咁又講即係啲女士們啊，又個個咧就都 打扮到花枝招展啊，即係由最新嘅莫斯科啊、彼得斯堡最新嘅潮流嘅時裝都喺個醒出現啦，咁樣咁即係講到成個醒嘅人都係好細膩嘅嚇。咁即係真係事實上咧，就睇翻成個故仔啊，就冇一個正面人物 係啊。 咁可能呢樣嘢咧，亦都係喺當其時就係受到即係呢個即係果戈里嘅啲所謂同行嘅好多批評啊。咁所以咧，果戈里可能佢自己都自知呢樣嘢，所以喺古仔裏頭咧，佢不斷咧咁要係解釋翻點解要咁樣做嚇？點解佢唔寫一啲咧所謂正面人物，一啲咧係即係所謂好正氣嘅人物？ 佢嘅解釋係點樣？ 佢嘅解釋話啊，佢話嗰啲人已經寫到厭啦，已經好多啦。即係嗰啲已經寫到厭又睇到煩啦，讀者都睇到煩啦嚇。咁同埋咧，佢講翻其實就佢話呢個嘅即係佢嗰個嘅即係故事主人翁，佢其實佢都唔係咁壞嘅嚇、啊。即係佢都有一啲嘅慈善心嘅嚇，佢、啊、都會做一下即係善事嘅。佢見到啲乞衣啊，都會俾下錢啊。個問題就係咁樣樣啦嚇。裏頭嘅故事人物，佢哋唔係好人，但亦都唔係大壞蛋。佢哋就係、是社會上就係咁嘅人，啲人就係咁嘅嘢。咁、而可能嗰個嘅所謂批判性就係喺呢度。 係嚇，聽你剛才咁講就有時佢會喺介紹完一啲情節之後咧，佢會有自己自説自話，幫佢自己所寫作嘅方式嚟一個開解或者係交代。咁呢個亦都會唔會有新嘅處理手法，就係話啊，可以直接同讀者傾偈啊？講翻佢點解要咁樣寫法咁？ 係係嚇，呢、這個就果戈里喺呢個死靈文咧，就好多時都會咁做嚇。佢、好多時咧就直頭講講下就講佢自己添，即係講佢作為一個作者啊嚇。佢、甚至乎講佢自己嘅遭遇添，講埋佢自己嘅即係童年生活啊諸如此類嘅嚇。咁、呢個你講得好啱嘅就係、佢似乎咧嘗試係直接同呢個讀者，即係作為一個作者，直接同呢個讀者係對話嘅。 咁呢一種所謂譬如話投射自己嘅心理，或者同讀者交代溝通呢、這個方式咧，亦都可唔可以話係果戈里係會影響咗後來嘅文學作品有冇一種所謂被發展或者被繼承喺呢一方面？ 後來其實好多作者都會採用咁嘅方法嘅，譬如我即係想起就係譬如話湯馬斯曼啦。湯馬斯曼咧有一個嘅即係好後期嘅故事咧，就係、呢個即係浮士德醫生嚇，咁、就係佢係用第一生嘅方式嚟寫嘅嚇，咁、而呢個所謂第一生咧就係、呢個嘅所謂浮士德醫生嘅一個嘅好朋友嚟嘅嚇，咁、好多時咧亦都會係即係講翻自己嚇。即係個古仔名義上就係講呢個嘅，即係講佢好朋友呢個浮士德醫生，但係好多時咧，嗰、那個嘅作者呢、這個第一生嘅作者，好多時都係講翻自己嘅感受啊，啊講翻自己嘅好多嘅經歷啊咁樣樣。咁呢個寫作方法咧，其實都幾普遍下。 係嗱，我哋知道《死靈魂》咧出版咗之後咧，其實果戈里後來咧亦都係嘗試寫第二部嘅。咁據你所知，佢嗰個創作企圖喺第二部裏邊同第一部有啲咩分別咧？想試啲咩嘢？想點樣延續法？同埋點解後來佢會自己親自又要將呢一個文稿係燒咗咧？ 果戈里將自己嘅即係文稿燒咗咧，就據講咧就係同佢喺晚年或者後期嗰個嘅思想轉變好有關係嘅。咁佢後期嘅時候咧就似乎咧就係、受到呢個一種嘅所謂宗教狂熱嘅思想個影響嘅嚇。咁、就係呢種思想影響之下咧，佢將自己文稿燒咗嘅。不過咧，佢嘅文稿寫完之後咧，佢曾經咧俾個即係好幾個佢嘅好朋友睇過嘅。咁所以咧，亦都即係對於佢嗰個故事嘅第二部分咧，亦都即係可以即係知道少少嘢。咁、但如果要講即係第二部分之前咧，就其實就要交代翻咧，就係、呢、這個所謂死靈魂呢個故仔啦嚇，點解呢個嘅捷捷可夫要四圍走去買啲死靈魂咧嚇？咁、其實原來咧就其實咧佢係走法律罅嚇、就係即係當其時咧頭先提過咧就話咧呢啲農奴咧就算死咗咧依然係要交税啦，即係換言之咧就話啲農奴就算佢死咗，但係咧喺即係新嘅人口普查之前咧，喺政府嘅記錄咧依然係當呢啲農奴咧係生嘅， 係 嚇。咁於是乎咧，呢、這個捷捷可夫咧就利用呢個咁嘅即係咁嘅法律條文咧，佢咧就於是乎上咗條發財大計啦。就係話咧，佢可以去到一啲好遠嘅地方買咗啲農奴嚇、然之後咧就透過一啲嘅文件上嘅轉移就話將啲農奴咧係轉移到去某笪地方 嚇、啊，即係佢可能係因為當其時咧係即係喺十九世紀嘅俄國咧，嗰、那個版圖仲不斷膨脹嘅，因為仲不斷咁樣係征服好多嘅其他地方。咁有啲新嘅領土咧，就即係鼓勵啲人咧去殖民啦嚇。咁、啊、就即係差唔多話，只要咧你能夠咧有本事嚟殖民咧，就啲土地可以免費俾你嘅嚇。咁、啊、就呢個嘅故事主人翁咧，就利用咗呢咁嘅方法嚇、啊，就佢買咗啲死嘅農奴。咁然之後透過啲文件咧，就將農奴轉到一個新嘅地方嚇。咁、啊、然之後咧，佢又再將呢啲農奴咧，就係、是、用一種上按揭嘅方法咧，按揭翻俾政府。咁、 嗯、 而從中咧賺取一筆好可觀嘅利潤。 係。 咁、啊、但係呢條咁嘅絕世好橋咧，其實係喺故事最撈尾嘅時候咧，嗰、那個你先至交代，先至係即係即係。講出嚟嘅啫， 所以先至可以安排到就係之前好多人對有關問題嘅議論同埋即係猜度啊， 係啦係啦係啦嚇，我哋可以讀一段文字咧，就睇下咧死靈魂呢三個字啊，喺嗰個嘅城鎮咧所引起嘅轟動係點樣樣嘅。 公共衛生督察員。突然间面色苍白，边个知道佢个脑里边谂紧啲乜嘢？死灵魂呢几个字系咪指医院里面因为照顾不善而大批死亡嘅人？系咪指未做有效措施而死于热病嘅人？节节可夫会唔会系省长办公室派嚟做秘密调查嘅官员？佢将呢一啲说话讲俾法院院长听，法院院长即刻回答话。冇呢回事，但系佢嘅面色就即刻苍白起嚟啦。问到捷捷可夫买嘅农奴系唔系真嘅死灵魂，佢马上又谂到自己曾经允许呢一项买卖，甚至仲代表普留希金办手续添。如果新任嘅省长知道咗呢种事，又会发生啲乜嘢后果咧？佢对另一两个官员提到呢一种想法，而佢哋亦都立即面色苍白起嚟。恐惧比瘟疫感染得更加快，他们立即通通发现自己犯过什么过错，而其实这些过错甚至他们并没有犯过的。死灵魂三个字的意义这么含糊，令到他们都怀疑是不是暗示指他们在两个意外事件之中草草埋葬的人呢？ 咁刚才大家听过咧，就系、是、俄国作家果戈里喺佢1842年发表嘅长篇小说《死灵魂》第一部里边嘅其中一段嘅情节嘅。嗱，马国明，我哋知道咧喺1845年咧，其实佢又开始着手写第二部啦。咁头先我哋都系讨论开呢一个问题，就系佢将第二部嘅文稿咧系自己亲自烧咗嘅。咁我哋都想喺度理解一下点解佢会咁样做，同埋第二部其实被估计咧系作咗啲乜嘢嘅改动或者发展。 咁喺死靈魂嘅第一部咧，就其實就冇交代到話咧呢個嘅捷捷可夫，佢呢個咁嘅所謂揾銀方式咧得唔得嘅？ 係 咁，只係交代話咧，佢後來咧就好匆忙咁樣離開嗰個城鎮，因為即係啲人已經知道啊，原來佢所買嘅咧，只不過係啲死靈魂嚇。咁、啊、第二部咧就據講咧就係咧話呢個嘅捷捷可夫咧，其實咧佢就掂咗啊。即係佢呢條橋咧就掂咗嘅嚇，咁、啊、但係咧就話佢咧就自己都有啲良心過意唔去啦，諸如此類，又於是乎咧就試圖咧係即係做一啲嘅即係補救方式啊，即係彌補翻啊咁樣樣啊，咁即係某程度上咧可以話係講呢個嘅捷捷可夫咧係佢有啲悔意啦，佢真係即係做翻一個即係嘗試做一個好人啦，嘗試係去正面地面對翻即係俄國嘅社會問題啦咁樣樣 啊。似乎聽起上嚟都好積極啊嚇，幾好，即係有啲道德感啊。咁點解佢自己需要將佢文稿燒咗咧？ 呢、這個就真係唔知道啦。可能就係果戈里就唔滿意啊。可能佢對於即係呢個即係處理即係正面地處理呢個俄國社會問題嘅方法，佢自己都感到唔滿意啊。 咁不過呢個真係我哋唔可以好肯定咁樣講。 嗯，咁我相信唯有作家本人咧，先至知道到對於佢所身處嘅社會或者政治啊、經濟等等嘅問題咧，應該用一種乜嘢嘅手法嚟到處理。咁我哋睇到果哥你早期嘅時候咧，係用一種諷刺嘅喜劇嘅方式啊。咁去到佢後期啲嘅作品咧，我諗佢真係去到最後嗰幾年啊，佢先至係嘗試尋求一個新嘅方向，但係後來自己亦都係放棄咗嘅。咁但係果哥你嘅影響咧，我哋可以喺後來俄國文學嘅介紹裏邊咧，逐一睇到佢嗰個嘅靈魂不息嘅地方啊！正如你頭先講過，杜斯托耶夫斯基等等嘅作家咧，亦都係沿用咗佢有啲文學嘅手法、人物嘅典型啊，同埋批判社會嘅方式嘅。咁咧喺以後文學嘅介紹裏邊，相信馬國明會繼續當我哋係介紹其他嘅俄國嘅作家。咁今晚唔該曬。 世界文學之旅，孔祥興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